锵三人行，大家好，哎，文道， 哎， 今天又请来了王新生老师， 哎呀 ，这个粉红 T 恤非常好， 好看好看。 这个，王老师是研究日本的学者， 对， 啊，北京大学的， 对。 为什么又把您请来呢？ 嗯， 我也跟你们交流一下哈，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间对日本有兴趣。 嗯， 那么卖国， 成本精了，你这发型像。 哎，没错没错。 我想是什么原因呢？ 啊。 可能是一些朋友啊去日本旅游， 嗯， 哎，就是说听他们讲起来，哎呦，京都有多么样的美，哎呀，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干净， 对， 哎呀，但是这个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呢，所以我最近是想去一趟， 嗯， 然后呢我就觉得需要了解，所以买了一堆关于日本的书， 嗯 嗯， 其中有一个是戴季陶， 嗯， 戴季陶当年咱知道戴季陶主义嘛，被认为是反动的，是吧？ 对。 但是戴季陶他据说日本话说的比日本人还好， 对， 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嘛， 对。 他1928年的时候出的这么一个日本论， 嗯， 在这个前言里他有段话， 嗯， 我觉得正是咱们今天的话由， 嗯， 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 嗯， 日本所做的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 嗯， 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方面有几千种， 对， 这还是1928年的情况，他说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的讲中国问题的文章都有几百篇， 嗯， 日本的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部、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常驻调查或者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 嗯， 他就说呀，这个中国这个题目， 嗯， 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千百万次， 对， 装在这个实验室里，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嗯， 可我们中国人呢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 嗯， 再不肯做研究功夫， 嗯， 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 嗯， 日本话都不愿意听， 嗯， 日本人都不愿意见， 嗯， 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知识上的义和团了。 对， 所以他讲，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 嗯， 他们的性格怎么样？ 嗯， 他们的思想怎么样？ 嗯， 他们的风俗习惯怎么样？ 嗯， 他们国家社会的基础在哪里？ 嗯， 他们的生活根据在哪里？ 嗯， 都要做切实的研究功夫， 嗯， 才晓得他的过去如何， 嗯， 才能够知道他现在如何， 嗯， 知道他现在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 嗯， 他的意思是说呀，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但这个， 你哪怕是把他当敌手， 嗯。嗯， 恐怕你也需要了解它， 但这问题是，这是1928年讲的，到今天好像还是很准确。 对对对， 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 我就很感慨， 80年， 非常的对。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待日本？ 嗯， 你说你的朋友去了日本回来以后非常的高兴， 嗯， 其实我在北大，我的学生更这样说，说老师啊，我就去了日本两个星期，我回来变成了亲日派。 啊， 就是这样， 你都教一个小汉奸， 但是呢， 缅甸 呢，你要是待的时间长，你要待上1年以上，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不同。就是短短的这两个星期，对日本的印象非常的好， 都 一个，这是一个方面。 嗯， 另外一个方面谈出了什么？我们对日本缺乏了解，我们对日本还是带着一个有色眼镜去看它。就是日本历史上都是学的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了解它， 嗯， 我们情绪化的东西太多。 没错，说到细节， 嗯， 说到认真， 嗯， 你这个还真得像， 真的搞不过 你，我就说你哪怕把它当敌手， 嗯， 敌手比你强大的地方你更要学习， 这个， 对吧？ 我觉得中国跟日本这个差别啊， 嗯， 正好是天地之间的差别。 对， 我随便我拿两个例子来讲啊，一个呢就是本来中国人就历史上有名是差不多先生， 嗯， 就很多东西都很糊涂的， 嗯， 前一阵子香港回归10周年的时候，我去做了一个演讲，讲鸦片战争， 嗯， 我说当年啊，这个要割香港的时候啊，琦善啊，他是连香港在什么地方他都没搞清楚， 嗯， 要割香港，他一开始还以为香港就是香港岛南边一个小村叫香港，在英国人就拿那个图，不，这个叫香港。然后是英国人这个海军啊，把中国沿海所有的地形测绘的都非常仔细。 对， 但英国人还不是最细的，最细的是日本人， 没错， 日本人那是更高一级了。我先你来看一些抗战老兵他的一些口述的记录， 嗯， 他说当年29军啊， 嗯， 就宋哲元将军底下那批部队， 嗯， 有些老兵， 嗯， 说正好在路上捡到了，走的时候捡到了日本人留下来的地图， 嗯， 吓傻了， 嗯， 那张地图是什么图？ 嗯， 是描绘的某个村的一个图， 嗯， 那个村的图他画到细到什么程度， 嗯， 什么地方有个井， 这个溪怎么流， 嗯， 这个村里面几户人家， 嗯， 一户一户房子这么画出来， 对， 人家是细到这种程度。 王老师，你觉得是不是日本这个民族他对细节的这种注意啊， 嗯， 特别的给人印象深刻。 这里边有一个很深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职业精神。 职业精神 就是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嗯， 我觉得日本人的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近似于病态的职业精神。给你们讲故事，就是说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日本兵继续在菲律宾的小岛上做了30年的仗，一个人的战争打了继续打30年， 跟那 Rambo 似的。 哦，对对对，我听说 这个人叫小野田宽郎。 哦，对对对，我听说过小野田宽郎。 他就是因为上司啊给他说了一句话，说你是搞间谍工作的，你一定要在敌后坚持到我们打回来。 啊， 结果呢他就在那个小岛上一个人这个坚持了30年。 那得到多少年的战后，就是他 74年才回到日本。 他不知道这个天皇那边已经宣布投降了。 他呢当时呢就派政府也派了很多人去这个 叫他回来， 说战争结束了，飞机呢也撒了很多传单，说战争结束了。 嗯， 他呢觉得这是美国的阴谋，坚决不投降。 啊，不相信。 那么到了72年，这个日本政府又动员了他86岁的老父亲去那儿喊话。其实呢后来他给记者说他听到他那个父亲86岁了有气无力的喊话，但是他觉得还是美国的阴谋。那么到了74年，去了一个探险家日本人铃木去劝说他，说呢现在啊这个和美国也好了，然后和中国也恢复邦交正常化了，你就回去吧。这样他说我可以回去，但是唯一的条件你得把我当年给我下命令的上司找来，亲自给我下达命令，就接受任务。这个探险家回到日本满世界找他的上司呢， 啊， 上司死的都差不多了，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他一个给他亲自下命令的一个上司。 哦， 这时候已经60多岁的老人了，最后复制了一份当年第14方面军山下丰文亲自签署的投降书。你假的不行啊，假的他不认的 啊。 复制了一份投降书，拿着到那个密林的空地上给他宣布说战争结束了，任务结束了，你可以下山了。这个家伙扛着那个步枪，然后正式到了这个菲律宾的警察局，说奉上级的命令正式向你投降。 这已经1974年， 1974年了。 天 哪。那么他在这个近三十年的战争中打死打伤了140多个菲律宾人，所以当地的菲律宾人说应该把他绳之以法，结果在两国的这协商下他又回到了日本。 听说这个小野啊弹不虚发，地雷一直用到1972年。 对， 一个人就还打，他就是真是他这种忠诚到偏执的这种 偏执，就是他那个职业精神。他就说只要上司这么说了我一定要干，而且我一定要干好。 就是说这个细节你说用在这个偏执方面会引来好像挺悲剧的东西， 对， 但是呢你用在现在和平社会的这种上面啊，为什么说你的学生去了趟日本回来说自己变成亲日派？ 对， 我跟你倒不是说纠缠历史问题，是说人家的现在。 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说到了日本感觉比较好呢，确确实实这样，它的景色非常美，环境保持得非常的好，人是非常有秩序守规则。当然这里面就是隐含着日本的它的文化中一个非常大的特征，就是我们讲的集团主义，那种在集团内部它的规则定得非常好，每个人都在守规则。 嗯，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向日本学习的一个方面。尽管我们和日本有很多摩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在那个穷的再不能穷的那个4个小岛上，我们知道这个37万平方公里的日本的土地，只有15%的可耕面积。 对， 然后呢每年的这个有感地震是2000多次，而且世界上1/10的活火山在日本，而且还有每年有许多的台风。 对， 而且缺乏 还有地震 近代工业， 对， 所有的原料和资源。 对， 那么它能够创造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来， 他这个民族有他的长处。 而且我觉得印象，比如说像拿现在中国跟他做一个比较啊， 嗯， 日本呢、啊、曾经有一段时期，就是他战后他也做加工，也开始搞工业，就重新工业化的时候、嗯、，Made in Japan 就日本生产，曾经被认为是次货。 对。 那么就跟现在的中国很像，但是问题是他现在他后来，因为现在中国也面对这个问题嘛，最近越来越多国际媒体对都开始关注，我看到最新一期美国那个新闻周刊 Newsweek 还封面故事、 嗯、 就说中国产品太可怕了，都、 嗯、 都在讲这个、 嗯、 但日本呢，你看到了今天， 嗯， 他做的多细，他的东西做的，他日本人不会有个伪冒产品，不会不会做一些害人的东西。 对， 那么而且你看日本车，我印象特别深刻、嗯、就是当年美国最受不了日本，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啊，美国人最受不了日本是什么？就是日本车。 对， 当时就老诋毁日本车，说日本车素质不好啦、嗯、不安全啦、嗯、又这又那的啦。那么当年因为美国来，对美国来讲，车是他的尊严啊、 嗯、 是民主产业，那是他的民主产业、嗯、 对， 结果到了现在、 嗯、 美国本土市场几乎快要被日本打垮了。 嗯， 真是，我觉得我看了看，我觉得真是说良心话，就他这个民族啊、 嗯、 当然有让我们不满、 嗯、 让我们愤怒的地方， 对， 但是说良心话，真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就是其实、啊、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 嗯、 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嗯， 我可以说一下刚刚讲制造产品的细节啊、 嗯、 有些很现实的例子啊、 嗯、 像我戴这个眼镜、 嗯、 是一个朋友送给我一个日本眼镜、 嗯、 我说日本眼镜有什么好呢、 嗯、 现在香港流行这些日本的师傅手做的眼镜、 嗯嗯、 没错， 对，它好在什么地方呢？原来拿下来之后啊、 嗯， 就这个镜背、 嗯、 这个地方、 嗯、 跟这个镜架这个地方一合起来的时候、嗯、摸下去摸不到缝。 哦，哎呦，这哎，我今天没戴我那个眼镜，我这眼镜是瑞士的、 嗯、 我跟你说，我那日本眼镜看着就是木头的， 对， 但是实际是用橡，就是用塑料做的， 塑胶做的， 把塑料做的跟木头的质感、嗯、重量 一样， 一模一样、 嗯、而且它是做到，它是要，它一定要讲究要无缝摸下去， 嗯， 但那是其实啊、嗯、对我们外人来讲、嗯、比如说我们戴的人来讲、嗯、都觉得这不重要嘛、 嗯， 对不对？ 是，是， 这这太不重要了，对我们戴眼镜就戴眼镜， 但他们要做这个方面，确实是。我们一般说呢，日本呢，它不属于一个发明创造的民族， 嗯、 但是呢，它在模仿，在搞一些细微的精加工方面，在再创造、再发明方面做得非常好。 嗯、 我们知道战后日本对国际的两大贡献是什么？一个是方便面，一个是卡拉 OK。嗯， 对、哦、 方便面我还第一次知道， 方便面的 发明的， 对、 啊、 方便面的 台湾人， 对， 其实是 方便面的发明者呢，他叫安藤白福、 嗯、 实际上这个人是吴白福，台湾人， 台湾人， 战后呢他是规划了这个日本籍，叫做安藤白福， 对， 他发明的方便面、 哦、 这个老先生呢是今年一月份刚刚去世， 对，对， 活了96岁， 对， 他95岁来大陆的时候，大陆人问他，你活这么长时间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 吃方便面吗？ 每天两包方便面。 不是说方便面不是不健康， 对啊、 就是、哎，日本的方便好，日本的方便面种类非常非常多，而且也有高级的方便面，确实要香得多，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日本是非做得非常的精致。 对， 比如说卡拉 OK、 嗯、 卡拉 OK 呢是有一个叫井上大佑的神户的日本人发明的， 嗯，听上去像罗大佑发明 的。对，他呢就是说，在他平时给别人做伴唱，后来呢，既然是伴唱，有一个客人呢要到外地去洗温泉，说你没了你的伴唱，我就唱不成了。他说我给你灌个磁带，你拿到那边去伴唱一下。 啊、 哎，他灵机一动就搞出来卡拉 OK。 这个机器。 哎，尽管他没有争取这个卡拉 OK 的专利，也没成为富翁，但是呢，这个1999年，美国的亚洲周刊，就是评他为亚洲这个最有影响力的20世纪20这个人之一，和毛泽东、甘地和那个昭和天皇并列。说什么呢？如果说毛泽东、甘地改变了亚洲的白天的话，井上大佑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可不是吗？都唱卡拉 OK， 没有卡拉 OK， 今天就 真是。我跟你讲，就你刚才讲这日本的集体主义啊，我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去日本回来给我讲，说日本人真爱排队的、啊。 对， 他特别爱排队。你像前两年著名的有一个好像爱知世博会， 嗯， 你知道他提前7-8个小时来排队，带着小板凳来排队，但是要是穿着那短裙的女郎啊，怕不雅观呐、啊，就站着。 但是你能看出那神色坚毅，他就排队，谁要加个三儿，日本人觉得你那叫打劫。怎么呢？就是说因为你加三儿，可能你就剥夺了别人买到这个东西的机会，你不就等于打劫。但是他们就讲啊，说在东京有一些店，他必须要排队，因为这个店呢，他要保证只有少数的客人在里边，他们能享受完全的服务，那么就是不放人然后再进来。你看哈，我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反倒我说这玩意儿也不太好，我说要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别扭。为什么呢？要是我在里边，我老觉得外边有人排队等着，其实我也逛不好，我老想着快点走。 对， 然后我这个朋友说压抑，就是日本人认为你为了别人适度的压抑自己， 对， 这是完全正当，甚至就是道德。 但这里边呢，就是日本人不是说爱排队，但是他守规矩。 嗯， 既然大家都在排队，你干嘛要加塞啊？你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如果你给别人添麻烦，那意味着你将来别人要给你添麻烦的，这个社会秩序就混乱了。那么我们从这个公共这个学上讲呢，实际上你不排队你是占了便宜，但是你增加了公共成本的开支，最后还得降到你的头顶上。所以我觉得日本人呢，在这一点上既是维持了个人的一个声誉，也维持了一个公共秩序。那个日语为什么难学呢？就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那个后缀词变化太多。 你能不能举个语言的例子？我想知道。 当然是简语、简体，你就直接下命令时你去干什么吧。 啊， 你要说敬体，请你干什么吧。你再敬一下，能不能请你干什么？后边还有。那啰嗦的很。 如果乱了呢？比如，如果给我的领导，我说了是给下人说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了。那你就打乱了这个秩序。所以在日本，你必须明白你的位置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日本这个安分守己的思想。这个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啊，你根本不用监督他，他那个勤奋的劲头啊， 没错没错。 本来这个地方你看起来一尘不染，但是他重新还得打扫一遍。规定每天要打扫几遍，他就得打扫几遍，让我们看起来那每个就像雷锋一样，就是他那个职业精神， 就像雷锋一样。 日本就是学雷锋吗？ 日本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们两个看过没有，叫《铁道员》 啊，高仓健， 哎， 很感人呐。 那当然， 你想太变态了， 看吧，这就是有一个我们怎么认识日本人的敬业精神的问题。就是他在一个小站上一个人。那么他兢兢业业的把一生献给了铁道事业。他的女儿生病他没有去， 对啊， 老婆生病没有去，都 结果都病死了， 都病死了， 他都没去见。 在这个铁路支线废线的那一天，他倒在了大雪飞舞的站台上去世了，就整个一生献给了这个 事业。 那么感动了上苍，上苍把他女儿通过不同的年龄层次半夜来看他， 回来重新看他， 非常非常感人。 是是是，我都看的都流泪了。但是这样的人咱 做不了。对，我做不了。 但是你像他，你说这个像他们说去京都的，哎呀，我跟你讲，你很感慨中国，就到那博物馆去看隋朝的东西， 对， 唐朝的东西跟新的一样。你说他保存的，而且你像这个上千年的这个庙， 但这个庙啊，其实日本那个古寺啊也有个讲究，就是它因为木造佛寺啊本来不可以流传那么久，所以它是隔一段时间呢、它也会重新造，但重新造出来就跟过去一模一样。因为那种树木它种的都保留了，那种技术家传几代就干这个。香港现在有一个佛寺啊叫智莲净院、 啊，我知道， 你知道吧，在香港挺有名。这个智莲呢，他就想在香港做一个唐代的一个木造佛寺。那么一开始要造的时候呢，到了大陆，到大陆上造，到处找人，看谁还有这个技术，找不到。结果要跑到京都去，请日本人过来做技术指导，才能够勉强按图恢复一个唐代佛寺的规模。 我跟你讲，你就包括他们搞书画的，最好的复制品印的最好的，人家日本印的最好，印你中国的东西。包括前一阵的历史学家孟宪实来说，他去日本中小学开课在讲论语啊。你咱现在闹什么国学热，很大程度上媒体炒嘛。他日本他是认认真真的，他在学中国的东西啊。而且人家日本这手机最多的设计花款，可是人家呢什么火车上很多公共场所 不准 打手机，不准大声说话，他都有这种公德意识。 对对对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日本也有挺怪的地方，你比如我最近研究武士道，我发现这个自杀，你像最近的那个日本那个高官， 对， 他弄点什么事儿，他就自杀谢罪， 对， 这个好像还是比较少见的。 我觉得这也是日本人的一个特色，因为你们知道，就日本的自杀率啊是最高的，在世界上，他每年30,000多人自杀，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那么刚才讲到了日本人呢，他不太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如果在生活当中突然给别人带来了这个不必要的一些麻烦的话，他最终呢就是以谢罪自杀。 那你说咱中国这个假奶粉啊，什么毒死人、假药什么 的，多少 是？那日本那个企业主，我记得那年真的就是自杀谢罪啊！ 对， 好家伙，咱觉得 那个是做了什么饮料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 奶粉。 奶粉，奶粉， 奶粉， 对对，像刚刚我们说那些缺点啊，换一个角度也不一定是缺点嘛。你比如说像那个企业老板，这做了奶粉出来害死了，还要谢罪自杀，那这事儿要是我们中国那些做假冒产品的、做有毒奶粉的那些企业老板也都学学，那多好，是不是？ 知道能做这样的引导吗？ 是吧？ 不会， 说害了老百姓，你不去死？ 我们好死不如赖活， 是吗？ 他这个不一样。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日本这个社会呢，因为它的文化当中的集团主义色彩不太适应于全球化。因为你突然让他就作为一个人去自由去竞争，他会手足无措。 你看， 他是一个集团主义。 你看，跟美国，美国那个众议院表决就是谴责他那个慰安妇，他就在华盛顿邮报上登大版的广告， 对， 说那都是自愿的，什么挣的钱比日本人还多。 所以这就是日本的一个短处，就是不了解国际的趋势、国际的普遍的价值观，他拿着自己的评价。